传媒大学。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收听提问。那么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22和651-5033进行提问。场外呢，主持人张征会接听大家的来电。那么此外呢，教育面对面今年还将继续的走进校园，走进图书馆和剧院礼堂，将专家名师请到现场和考生家长面对面，解读高招政策、志愿填报的指导。公益讲座的具体时间安排，请留意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说到讲座呢，离大家最近的一场就是教育面对面2018年的高考季第四场的高考公益讲座了，是2018年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那么将会在3月17号上午9点，在财政部的礼堂开讲。我们邀请到的资深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是熊丙奇博士，为大家透彻地分析高考志愿的填报技巧，精准地锁定目标学校，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那么场地人数有限，请各位家长和考生一定要提前拨打讲座的预约电话。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73-0082，400-673-0082。现场呢可以领取学习礼包一份，礼包包含历年的高考真题集锦及解析、考试文具套装等。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当天的现场没有停车位，所以请各位乘公共交通前往。好的，那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来关注一则两会消息，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天举行记者会，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完善机制，遏制人才引进的无序竞争。海淀幼儿园下月开始采集信息，信息登记先后顺序与幼儿园的录取顺序无关。好，以下是详细内容。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于今天举行记者发布会，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释朱丽的报道。 关于大班额的问题，陈宝生说，教育部明确今年要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2020年基本消除大班额。如何采取具体措施？陈宝生说，大班额不是简单的一个教室里放多少张桌子、多少条板凳、安排多少个人的问题。 大班额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危害，一个是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影响教学质量，第三个影响就是有可能带来安全问题。所以啊，大班额必须坚决予以消除。 陈宝生介绍，2017年有大班额36.8万个，占全部班级的 10.1%， 这一年减少了 8.2 万个大班额，和上年相比下降了 18.3%， 超大班额减少了56000个，下降 39% 以上。 我们的目标2018年要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明年大班额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决定性的进展，到2020年基本消除大班额，就是56人以上的班。 在回答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问题时，陈宝生说，首先要明确负担的概念。 我们讲的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负担。在这个以内的，我们把它叫做课业、学业，叫做必须付出的努力。 陈宝生说，减负一是从学校教学减负，二是从校外减负，主要是规范教育秩序，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三是考试评价减负，四是老师教学减负，五是家长和社会减负。 这五个方面减负，我想啊，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中有两个关键措施，一个是要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 教学方面的联系纽带，这个一点隔断。我想综合治理，我们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教育秩序，构造分清气正的教育生态，过重的学业负担会逐步降下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资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陈立仁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加强青少年体育教育、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建议。他表示，青少年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建议加大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法规的建设，把体育教育纳入学生评价体系之中，把学生身体健康指标列入学校的考核指标。他还表示，应该进一步规范校园足球、冰雪运动进校园，青少年体育教育的实施和全面推进，切实为大力开展青少年体育教育提供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保障。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方晶云提出，近年来人才引进工作成为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的重要业绩，但是也引发了无序的竞争的乱象。他建议应该建立规范的人才薪酬激励约束的机制，在国家层面建立合理的薪酬指导体系，确立相对规范的待遇标准，建立人才引进补偿机制，避免单位之间的无序竞争。北京语言大学招办主任武玉洲昨晚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时表示，2018年该校的自主招生人数较去年增加了2人，新增英语、英语西班牙语、副语、土耳其语3个专业，今年报名条件与往年相比变化不大，重点选拔具有外语特长和潜质的优秀学生，复试合格的学生高考成绩达到本市的一本分数线即可录取。武玉洲建议参加北语自主招生的考生专业志愿至少要填报一个，但是建议把6个专业志愿填报满，并且根据兴趣和专业热门程度合理进行排序。此外，学校的志愿专业志愿不接受调剂，如果考生6个专业志愿均无法满足，则不予录取。今年海淀区幼儿园适龄儿童的信息采集时间目前已经确定，将于4月20号起开始进行信息采集，将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到5月20号截止。信息采集系统要求家长们填写入园的意向，按照近几年的规定，适龄幼儿在入园前都要进行信息的采集，但是信息登记的先后顺序与幼儿园录取顺序无关。值得提醒的是，如果家长去年已经为儿童完成了信息采集，但是没有被幼儿园录取的情况下，且招生年龄符合今年的招生条件，不需要进行重新的注册，可以直接登录系统，修改相关信息，并且重新选择意向幼儿园。作为留学行业开年大展，第23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将于3月24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留学专家表示，咨询现场不少院校会现场提供简单的面试或者测评，这也是考生展示自己的一次机会。考生可以在家提前准备，通过流利的外语和表达给面试官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使口语不好，也可以咨询一些问题，比如说心仪的专业在中国的招生情况、课程设置、分数要求、活动经历需要哪些等，通过认真的态度和对学校的向往，给考生留下一个好的面相。一般咨询会上，家长会关注学校的排名、优势专业或者热门专业、毕业后的就业情况、学制以及学费等情况。专家提醒考生，不同国家的学校对于语言、学费的规定完全不同，即使是非英语国家，也会设置英语教学的学位课程。家长要把视野扩大，结合孩子意愿，多进行咨询。

全程189元，抢购六小时一对一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目前正在收看网络直播的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这也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请到的两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进行提问，我们的主持人张征会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那么教育面对面今年呢还将继续走进校园，走进图书馆、剧院、礼堂，将专家名师请到现场与考生家长面对面解读高招的政策、志愿填报的技巧，公益讲座的具体时间安排，请您留意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的信息发布。好，那么关于这个讲座哈，离咱们最近的一场讲座就是3月17号上午9点在财政部礼堂的一场讲座。讲座的主题呢是2018年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邀请资深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为广大家长和考生透彻分析高考志愿的填报技巧，精准锁定目标学校，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因为场地的人数有限，请各位家长考生一定要提前拨打讲座的预约电话400-673-0082，您记好了是400-673-0082。现场还可以领取学习礼包一份，礼包包含历年的高考真题集锦及解析、考试文具套装等。另外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当天现场没有停车的车位哈，所以建议大家乘公共交通前往。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招办主任许烨进行为我们进行一个介绍哈。刚才许主任跟我们说了，去年的时候，北京的考生的人数大概招了有40个计划，而且很多同学在问为什么简章当中没有列出这些招生计划，是因为我们需要根据考生这个报名的情况，然后再进行一个专业和计划的排布哈。所以说大家在报考报名阶段可能会有疑问哈，需要填志愿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哈。 对，就是在报名的阶段只是把自己的情况向我们展示就可以了，填志愿是要等到出分以后再提前批次去填。 好，这是一些微信网友的提问。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学校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外语专业实施的这个综合评价招生，那么未来会重点培养学生哪些素质能力呢？ 就是首先啊，就到北外来学习一定是要学习外语的啊，不管哪个专业都要学习外语。北外呢去年也获得了双一流学科啊，这个学科呢就是外国语言文学，而且这个学科后来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里面去年也是获得了全国排名第一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块一定首先的这是外语的能力一定要提高。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广大社会现在对外语专业也有一个误解，他认为外语嘛大概应该是个工具，那么可以也就是还要有一些专业在里面啊。那么实际上呢其实从社会的角度这样认为，我觉得可能也无可厚非啊。那么从 外语专业本身来讲，它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它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外语能力以外，比如对它的这个区域研究能力， 嗯， 还有这个对政治经济的这种热爱的能力，都有要求的。所以它其实跟外语相关的学科之间，有这种是有交叉的，所以我们在将来的培养过程当中会非常注重在这些方面的培养。 好，这个是提醒考生的话，如果要是想要报考咱们学校的话，一定要从一个内行人的视角来看我们学校未来的发展哈。好，那么我们的学校在师资和教育教学上会有哪些特点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总体来讲呢，学校特别是在外语专业，这因为是北外的老传统了，师资力量非常雄厚，而且他的教学经验呢也很丰富，这些年外语专业也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更新，比如我们在这个外语专业里面，我们拿出了十个学分来做，就从技能课里面拿出十个学分来做学科方向课。就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这个学科方向里面去选择，那么要有也就是说让他有一定的学科发展的一个方向， 这样更专一一点哈。 对，就是说，除了其实跟刚才的有一定的关系啊，就除了在外语方面以外，他在学科方面也要有长进，也要有获得知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报名条件吧。今年报名条件有没有一些调整？ 今年报名的条件呢，我们是增加了一个对高二高三各学期期末这个成绩啊，要达到及格的这个条件。那么这实际上呢也是我们这两年工作经验里头发现的，那么就发现有些同学啊，他在有不同程度的挂科，那么这个我们希望因为挂科将来不管怎么样到大学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阶段，在高中阶段就不要有这种挂科的现象，这样的话呢，也他将来到了大学以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而且要重视，就不管你喜不喜欢学的，至少要保的这种达到60%， 60%哈， 对，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调整，就是高二和高三各学期各科的期末成绩要合格。 对， 好，这个对于学校的报名条件的要求哈，有现在很多同学正在准备这个材料的过程当中了，您觉得什么样的类型的学生适合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呢？ 其实这一点呢，通过我们的报名条件基本上能反映出来，首先，这个外语学习能力要强，喜欢学外语， 这是敲门砖， 对，这是这个最基本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他对国别区域研究感兴趣，对这个政治感兴趣，国际政治感兴趣，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来报。那么这样的话呢，他通过将来的外语的学习，和对对象国的各种全方位的研究以后呢，他会在这方面会有很大的发展。 2018北京。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些政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综合评价报名条件当中，还有一条哈，就是鼓励考生赋予的这些考生来报考。关于赋予，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除了你具备这个外语语种之外，还需要具备其他多语种的能力呢？是这样理解吗？ 我们在简章里也规定了什么样的是赋予，那么就是除了熟练掌握英语以外呢，我们对于现在有不少学生是这样的，就还德法日俄西班牙以及朝鲜语那么在这些他可以熟练地掌握其他的另外一个语种，那么这我们鼓励这样的同学 报考我们北外，因为对于学外语的同学来讲呢，如果在中学阶段能熟练的掌握两门，到大学阶段他在这方面继续深造下去，或者甚至他还可以学习更多门的语言，因为语言学习之间是相通的、 嗯、 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嗯、 那么除了英语成绩以外呢，我们对他的赋予是有要求的。 嗯 啊，比如说这个德法西呢，赋予的考生需要达到欧矿的 B1 级啊，那么朝鲜语呢，考生要达到 Topic 3级啊，日语呢要达到 N2 水平。俄语的考生呢，我们希望的就达到我们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就可以了。所以，它是有一个具体的要求。那么，它进行赋予测试以后呢，我们会给它一个不超过5分的一个附加分。 多少分算合格呢？ 3分是合格、 哦、 啊，满分是5分。如果不合格呢，这个它就1分也没有。如果合格了，比如说他得了4分，那我们就给他记一个4分的附加分。 嗯，就是这个赋予就是掌握一门就可以，多则不限。 多则为，那我们只测他一门。 哦，一门只测一门。 他在测的时候，除了正常的测英语以外， 嗯， 我们还单独给他测他的这个赋予的情况。 哦，就是相当于赋予是另一个技能，如果说这个掌握的话，相当于是一个附加的分值，是这样吗？ 对， 会加到我们的这个总成绩当中。 是的。 啊、哦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综合评价各项工作的时间和节点，请徐主任给我们做一个提示吧。 嗯，对，这点呢也是大家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3月15号到4月15号， 嗯， 报名。那报名我们也写得很清楚啊，4月15号的24点啊，过了时间呢，我们就会关闭系统。这一段期间呢，一直到5月底这一段期间，我们要对材料进行初审。初审的结果呢，应该在5月底，现在不是很确定。那个时候就要请家长们要及时关注，大概是5月底的样子啊。发布了初审结果以后呢，根据我们的规定呢，他可以对初审结果进行复核。那么也对初审通过呢，要在我们那个系统里面进行反馈。到底是否来参加我们的测试？ 嗯 啊，没有反馈的，我们就不给他安排考位了。 哦 啊，那么 一定要提醒一下。 然后6月，然后他们就开始进行高考。高考结束以后呢，我们应该是6月17号， 嗯 啊，进行测试。 嗯 啊，这个时间点要记住，我们16号报到，17号测试。 嗯 测完以后就是出分，然后他们填志愿。这个后面大的程序都是根据就咱们北京考试院的时间的规定来做的。 嗯，就是报名的时候这些节点您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在报名的时候是不是赶早不赶晚呀？会不会晚一点报名会高峰？ 哦，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关系，这个、 啊、没有关系。 早晚都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经过2年的这个实践呢，这个系统已经很稳定了、 哦、 啊，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另外您刚才提到了，还需要准备个人的申报材料哈。您觉得对于咱们学校来说，什么样的材料比较有竞争力呢？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挺多的，我认为啊，家长应该按照我们的报名条件，我们。其实报名条件就是一个对材料的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啊，就是材料就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外语学习能力强啊，那就要有材料来证明啊，或者是有说明来证明自己外语能力比较强。这是我举个例子啊。那么其他的同理可证的，比如说你对区域研究感兴趣，那怎么来证明呢？啊，你要把这些能够展现自己符合我们报名条件的这些材料给准备出来， 一定要有论据哈，你不光有论点。 对，就我想，就比如说你这个不一定说参加竞赛就是必须的啊，但其他的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也是同样的。 好，这些材料里面推荐信是一定要提交的吧？是吧？我们学校要求的。 对，我们要求成绩在中学公示3个日，三个工作日。然后没有异议，同意推荐，然后要有签名的。 这推荐信是我可以自己随便就自己写，还是说 我们有个模板？ 哦、 没有模板，它下载下来以后，它应该是打印下载完了以后、公示盖章签字， 再拍照上传。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北国之春的问题。他说，北京外国语大学综合评价都考核什么内容啊？我们这个初审以及能力测试相比往年有什么变化吗？成绩该怎么计算？ 综合评价的考核内容呢，初审和测试啊，其实跟去年是一样的。考核这块呢，我们设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外语口试。外语口试是考英语，还有一个模仿啊。那么还有另外一块呢是中文面试。中文面试呢分为无领导小组讨论和单独面试。这两个外语口试和中文面试分别都满分是25分啊。那么达到合格的达到30分。并且这两个部分都要达到15分才视为合格。合格以后呢，我们就会把它折算成就是高考成绩的30%。这样给它算出来啊，会到时候会发布出来。 好，我们再来赶紧回答一下青龙二的提问哈，比较着急说外国语大学自主招生英语面试都考什么呢？ 英语面试呢，实际上是英语的一种口试啊。大家可能在高中阶段也都碰见过。它是一个会给一个材料让大家进行准备啊，准备完了以后要回答问题啊。这个其实来讲不就我们这些都不用特意的准备，你平常是什么水平就是什么水平，而且 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对对对。 好，诸位豪问了，自主招生这个是咱们是。 综合评 价哈， 啊， 是不是只要考语文和英语啊？ 我们的综合评价呢，这个考试没有笔试，只有面试，就一个外语口试，一个中文面试，所以我想他可能说的是笔试，所以这点不用考虑，不是笔试。 只有面试哈，而且他说的这个语文应该是中文的一个能力测试。 对，对， 好。再来看一下王慧中的问题，想报考北外的德语系，如果不能通过自招，直接进入高考，直接高考进入有多大的可能？报考小语种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德语专业呢是在一批四的，没有在综合评价里面，所以他只能通过一批四来报考。 是 啊，而且德语系的录取分数应该是比较高的啊。报考小语种流程就是其实我们那个就综合评价的整个这一套流程。 好，青龙二又问了，北外对于高中生的高中期末成绩是否十分看重呢？这个刚才已经介绍了。 对，是的， 它是有硬性的要求，我们可以去那个招生简章上看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优惠政策吧，如果通过综合评价测评的学生会得到怎样的优惠呢？ 那这个其实开始也说了，它实际上是个7:3的加权。高考成绩占70，我们的校测成绩呢占30，那么这样加起来以后，我们最后录取的依据就是这个成绩，是一个新的成绩。那么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老讲这个一考定终身的，现在我们可以打破了啊，是用两个考试的成绩。那你这边不好，可以那边可以补一补啊。对于考生来讲呢，要发挥自己的优势。 好，再来看一下林女士，她说对高中生的高中期末成绩十分看重，但是如果外语学习能力较强又有潜质的学生，能不能特殊？她的意思是能不能特殊录取、特殊考虑？ 如果啊，我想是这样，就是第一个首先肯定要符合我们的报名条件，对吧？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对他的测试、对他的初审能发现他的确是有潜质的话，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对待。如果我们觉得有潜质，那按说测试就应该会给他很好的成绩。 这个就是您有潜质的话，那您的成绩肯定也不会差的。 对对。 好，最后这个志愿填报问题上还有哪些提醒吗？ 我想就志愿填报这块，我是想各位同学呢一定要考虑好你自己对我们的这些专业到底是持有的一种什么态度，包括我觉得家长和考生要进行一个平衡啊。不要认为这是多了一个机会我就报。当然我也不排斥啊，你可以利用这种机会。但我觉得你要真正的

知道哪些奖项是 OK 的。 嗯， 对，所以这些奖项上来的时候，那当然就会有比较大的共识。但有些奖项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小众。那这些奖项到底行不行？那就是初审老师要去做真正的认定了。所以就建议像这些奖项应该附加一些其他的材料，这样来提高这个奖项，比方说含金量也好，或者它的这种真诚度吧， 嗯， 应该这么讲。 好，孙主任已经给我们解答的很详细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荣二，他问了，自主招生加分率往年中国传媒大学都很低，今年也是和往年一样吗？另外作文大赛方面的奖对申请自主招生有利吗？ 是这样哈，就是我刚才还在跟董泽轩同学在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加分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其实自主招生主要是在降分录取，就是那你如果达到了相应的分数的话，那么通过自主招生的人是可以降20甚至有的时候是30分来降分录取的。那么所谓的加分率，我就没有搞懂他到底想。 我估计他问的可能是优惠的这个幅度吧。 对，他可能是觉得是不是20分或30分不够。我刚才跟董同学在商量，我说好像这分数蛮高的这并不是一个好像很低的分值，因为其实在高考中差一两分都可能会差出几百人去， 是是， 所以二三十分真的还是一个相当优惠的一个分值了。 嗯， 那么另外一个就他说作文的奖项其实是这样，因为语文是没有学科竞赛的，就是我们一般都会有，比方说数学、物理、化学都是有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竞赛的，而语文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竞赛，所以对语文能力的这种审核，往往还真的就是作文大赛的这个奖项会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当然除了作文大赛的这个奖项之外，其实期刊发表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子。 期刊发表， 对对对，就是比方特别是我们要求是省级以上的期刊，诶，我当然也以往也有同学会问说什么样的省级期刊算是你们要的那个期刊，其实没有说我们对哪个期刊好像特别有偏爱，只要是正规的公开出版物，人家是有刊号的，人家是省级主办的这种刊物，其实我们都是认的。但是在这个刊物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我们的招生简章里面没有体现，但是我们会觉得你发作文的这种怎么说期刊的文章，其实远不如你发论文会更有含金量。其实当然对于中学生来说，能发出论文来难度是高的， 对， 所以当然论文也就会有更高的含金量。 嗯， 所以如果你发不了论文能发作文，其实我们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如果你说论文和作文两个如果扛，那作文是一定扛不过论文的，大概是这样。 所以作文和论文之间还是优选论文。 那肯定是会优选论文，但是这并不是说如果你是作文我就会初审给你 pass 掉，那不会。 但如果要是发现你这个作文里边写得好，然后能体现你这个专业潜质的话，也会考虑。 对，因为是这样，特别是像广播电视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它其实本身对于笔头功夫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对， 换句话说能写是这个专业的一个特别基本的这种怎么说能力要求吧。 嗯， 所以作文的这种能力的体现其实在这里面就会有着很高的这种怎么说含金量。 嗯， 所以一般来说和或其他的学科奖项相比，对于作文奖项的这种要求，在这个特别像广播电视学或者编辑出版学的相关专业里面，包括我们新开的网络与新媒体的专业里面，都会得到就是很好的响应。但是如果你报的那个专业方向是广播电视工程，估计就会不太有含金量了，因为他可能更多的考虑的还是在理科方面的这种专业能力。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永杰克他问了，中传自主招生需要写自荐信吗？ 自荐信是这样，其实我们在这个自主招生里面是会有两种不同形式的，一种我们叫做校荐，一种就是自荐。 嗯， 那么校荐一般就是说学校可能会觉得，哎，这是个优秀的学生，我们学校愿意出证明来去推荐这个学生，那这是一种渠道。另一种渠道当然就是可能学校那边也没有这样的渠道，或者说学校本身在校荐里面没有把这个同学放进来。 嗯， 那么这个同学觉得自己其实能力上是 OK 的，所以他可能会写自荐信。 自荐， 校荐和自荐我们其实并不倾向于说谁重谁轻，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推荐的渠道，我们都是欢迎的。 嗯，好，那自荐信如果要写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其实自荐信就和你准备的其他的报考材料一样，就是如何来体现你其实是一个具备我们审核条件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并且能够体现你的与众不同。因为你既然不是校荐你是自荐，那也就意味着说你其实对自己还是 还是比较有自信的。那你当然就要告诉我说你到底有多自信，你到底是在哪方面这么自信？ 你得拿去拿出证据。 对对对，所以这个自荐信其实并没有具体的格式要求，而是说你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对个人的书写方式进行一个表达。 好的，这个永杰克啊，他可能就是比较钻研啊，他说这个看到咱们这个上面写的报名方法有一个写实性材料，他想问一下这个写实性材料到底指的是什么？ 啊，对，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学在写自荐材料的时候很喜欢卖弄文采 啊， 就是今日春光烂漫，今日雪花飘飘， 别玩那虚的。 对，就不要来这些在这个层面上玩弄文采，因为你的文采其实应该是说我发了我的作文啊，我参加了作文大赛，那是一个文采体现。而在自荐材料里面其实就是说有啥奖得啥分，有什么样的成就，获得了什么专利，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就都是属于写实性材料。 嗯，好，你看这个永杰克啊，他获的这个奖还挺多的，咱们来看一下哈。高中阶段在省级以上各类竞赛，这个包括学科竞赛、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等等方面，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奖项，有什么具体要求吗？比如说他获了第十届地球小博士全国中学生地理科普知识大赛的三等奖，或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北京赛区三等奖，这两个奖项可以吗？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地球小博士，对，因为在地理学科上好像这个地球小博士的这个普及率会比较高，但实际上这个奖项到底包括他后面说的就是中学生的作文大赛的北京市的三等奖，因为北京市本身是一个省级单位，所以呢北京市三等奖其实是相当于省级三等奖的，但是比方说这两个奖项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其实我可以给这个同学提一个这个怎么说建议哈，虽然我们没有硬性规定，但是你可以自己来考量，比方说你班一共30个人，15人地理小博士，那这个奖的含金量就很小 啊。 但是如果比方说你全校地理小博士就一两个，那这个奖项的含金量就高。 你得读书。 说白了就是那如果大家都能拿这个奖，你拿这个奖说事儿，那含金量肯定就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我们做审核的时候，那你有这个奖项，我们当然就不能说你不能通过。但是在我们的简章里面如果有择优录取几个字样的话，那你就可能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内优了。 这个竞争力就比较弱了哈。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今年的这个报名条件吧。今年报名条件有什么变化吗？ 今年的报名条件和去年的报名条件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去做一些修改，因为我会觉得一个稳定的报名条件会对于学生的这个招考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如果年年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问题。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录取规则方面哈，今年录取规则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调整？ 今年的录取规则和以往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些调整，和去年的录取规则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就是他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自主招生的面试，但是自主招生里面其实也会有一些学科是有笔试的，有的学科可能没有。那么面试和笔试在整个的自主招生的分值里面是占有一定比例的。那么这个分值出来之后，他就会可以拿到我们自招的一个录取的通知单子。有了这个单子之后，随后他要自己来去报。说你已经通过了，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要来报这个专业，你后续还要有一个申报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一来二去的，可能这件事情要真正落实应该要到5月份了。 好，这个是相关方面一些提醒哈。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人才选拔方面的哈。咱们中国传媒大学一所传媒类的高校哈，在人才选择方面有哪些侧重啊，哪些闪光点是学校特别需要的？ 是这样哈，其实我是觉得呢，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校风，也有每个学校的学校文化。那么传媒大学这么多年来在学校文化上比较有特点的东西是，首先我们的学生呢通常都比较活泼，而且语言表达能力都会比较强，善于交往，因为你本身是一个以后要做媒体行业工作的人，所以你必须要善于交往，你必须要比较强的沟通能力、联络能力、组织能力等等这些方面。另外呢就是通常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呢都比较活泼开朗，一般都不会太内向，一般都属于人来风行的。就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要求这个学生要这样，而是所有来到这个学校的学生通常都是这样子的，但它可能是一个学校文化的东西。所以如果说我们比方说对人才选择会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要求，我会觉得其实要看你的具体专业方向，比方说如果是广播电视学的这种专业方向的话，它就会要求你有比较高的政治觉悟，要有比较高的社会责任感 啊，要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关心民生。那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话，你可能才会以后能够从事新闻的工作啊。那如果是艺术，也就是艺术学方向，就我们的戏剧与影视学方面的这个学生，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艺术的天分，甚至要有一定的艺术的感觉。那么在这个方面，其实你说什么叫艺术感觉，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分数衡量，但是你可能就是要爱艺术，要爱电影，爱音乐，然后要爱看话剧等等，就这些东西可能是渗透在你骨头里的那些东西，它既不是培养出来的，也并不是教出来的，是你可能在人生的道路走到今天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已经渗透在你血液里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你再来参加自主招生的时候，它会是一个自然的焕发，它不是刻意的要去做出一个什么样子来，而这种自然焕发，我觉得在自主招生里面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越本我的学生，其实越能够让老师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就如果不是本我的，你进到这个学校来，你其实也挺难受的。 其实第一印象很重要哈。 是的，是的。那如果你是本我，那如果没有被录取，其实对你来说也不是个损失，因为那也就意味着说，你如果硬要挤进这个学校来，可能也是挺遭罪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学生要到这儿来去参加考试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个更加自然的一个状态。对， 好，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广播电视专业2017级的大一新生哈，董泽轩来到了直播现场。董泽轩就是孙主任口中的那个性格特别外放哈，人来疯的那种类型的吗？你怎么评价一下自己？ 我能收能放。 能收能放，太好了这个词儿啊。你再回想一下，当时哈参与面试的时候，有哪些闪光点吸引了面试官呢？ 我想一想吧，当初可能那个老师还稍微有一点严肃，我考完以后有点失落，但我后来回想一下，可能是因为我对于一种就是传媒方向的一种热忱，或者说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有经验，然后我准备了一些就是当初的一些材料，然后可能会打动了老师。 材料哈，准备了哪些材料呢？ 我除了那些就是硬性要求的奖项吧，还准备了一些就是比如说和高中同学一起拍微电影的时候的一些电影视频，还有截图，还有包括当初的一些奖项，另外还有当初参加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校电视台呀，还有辩论队呀，还有包括去做志愿者这样的一些活动证明。对，大概是这些 啊。这就是孙主任您刚才说的，除了具备这些硬性的条件之外，他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落实到一些细节方面的写实性材料，是这个意思吗？ 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报考这个专业，你其实对这个专业应该会有一点的了解，就有点像刚才徐主任说到外语专业的时候一样，就首先热爱这个专业是考取这个专业的前提条件。那你的热爱其实是应该渗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的和学习生活中的，比方说像董泽轩，他就会去参加辩论队啊，他就会去拍微电影啊。那可能有的同学就是觉得，那我如果是学法律，我好像就不会太去拍微电影这样的事情。对，所以这些材料本身可能会给就是面试考官一个信号，就是你是热爱这个专业的，甚至你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怎么感性的认识，所以在培养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好的发挥的空间。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考官对于一个学生的判断。 好，刚才泽轩也说了，其实进了考场发现考官有点严肃，其实根本不必担心受怕哈，你只要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就可以了。 是的，这个我需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说有的时候考官的那个严肃吧，是他考累了，就是他考了这么多人，他你进来的时候他其实就笑不出来了，但实际上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它其实一个基本的就是要让你展现出你的最好的一面的这个初衷是不会改变的，就它一定是不想刁难你的，一定是想让你尽可能的把你的各个方面的这种成绩展现出来，然后它才好做判断，说到底应该是收你还是不收你。 所以这个心理素质上一定别太敏感。 是的，是的，就不要觉得，哎呀，考官好像摸了摸头发，是不是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啊？其实没有的，就考官其实都是在认真在听你在说什么，以及你的这些材料证明的东西，他其实在做一个综合的评价。 好好考试，别多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再问一下泽轩吧。现在是就读于新闻传播学部，那么2017年新闻传播也是列入了双一流学科当中。现在入学。大一已经读了一年了，你觉得入学之后对于这个专业的认识有没有一些改变？你觉得这个专业希望学生具备哪些素质呢？ 就是从刚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会开一些会，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专业有五条线，就是外语、写作、观摩、创作还有理论线。所以就是也就讲得很明白了，外语线就是你要拥有一些外语知识，因为你可能以后会成为一些驻外的记者。然后写作线呢，就是大概我们每周会有写作课程，然后它对于专业性的写作，比如说新闻的消息啊，发稿签呀，还有特稿写作，都会有一定的要求。同时你也可以，如果你喜欢电影的话，也可以去学剧本的写作，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擅长的方面，但是就是要求是应该是要有这些能力的。然后还有观摩，就是要多看，然后要会看。然后比如说就像孙振虎老师会给我们教拉片课，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拍，为什么要这么拍。然后还有就是创作课，我们要自己去创作一些故事片呀、纪录片呀，也就是一些实践方面的。当然还有理论方面的，就是我们要对于新闻的理论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也要对于文学性的东西，一些美学呀、艺术啊、哲学都有一些了解。 好，其实可供选择的方向有很多哈。 对对对。 那么聊到了这个双一流学科新闻传播学，另外还有戏剧与影视学，咱们今年入选了双一流，想问问孙主任，自招的门槛是否会提高？对于人才的选拔有没有一些新的考量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传媒大学入选双一流的这两个学科呢，是确实也是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那么这些优势学科一贯以来的这种教学的怎么说，体制也好，或者教学的这些课程体系也好，其实是经过几十年的锤炼的。所以入选双一流其实是对这些怎么说锤炼的成果的一个认可。所以这种认可当然不会成为我们去要求学生的东西，就是说白了，任何一个学生能够进入到这两个专业，就这两个学科专业方向中来学习，是我们要给自己提要求的。就是入选双一流其实是学校要给自己的培养再提高要求，再去进行进一步的创新或者是发展，而并不是说因为我是双一流，所以我在要求学生在线上了。没有，我们对学生没有提更高的要求，所以今年在招生的简章上对于整个自招的一些规矩我们都没有做什么大的调整。其实就是我们觉得学生是挺优秀的，现在双一流其实是学校要再上一个台阶。 那我们培养会有哪些特色吗？新的一些特色， 就是因为双一流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具体的，它而且要让你制定五年的这种怎么说你的这种改革方案。那么在这个改革方案里面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要与时俱进，要适应教育的新发展和业态发展的新需要，去调整你的整个的教学的思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也在做很大的调整啊，要培养出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专停并转一些专业。那么有些专业可能我们要停，有些专业我们要开，像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就是要开，因为社会需求量很大，缺口很大，就业的要求其实很急迫，那我们当然就要开。而有些专业可能在这些年来它可能就已经逐渐在示威，那我们可能就要停，可能要去改或者是转，这个其实就可能会形成我们在教学体系上的一些变化。 好，最后请您再给我们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吧，招办联系方式。 我们这个传媒大学的招办的电话我还真就是记不住了。然后因为我今天吧，其实是受命受我们招办主任的委托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怎么讲，就是我们原来的六个自招专业有五个在我部门。现在新加了一个自招专业还在我们部门。所以现在有七个自招专业，有六个在我们部门。所以其实我可能更接近于对于一些实操层面的认识。像招办的他们更宏观的政策解读方面的认识可能我还弱一点。但是招办老师还是给了我电话的，我查了一下啊。 好， 我们学校的 我们具体的电话我们会在这个官方微信里边推送。 OK, 那就好了。 好，也请大家留意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吧，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如何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选择高考志愿。那么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教育面对面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